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您好，连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 嗯，连达夫先生呢，在迪拜有过4年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啊， 嗯、 所以对这个城市很美好的印象。那、 嗯、 上次节目里呢，您谈了很多在迪拜生活的花絮啊，也特别谈到了如果是中国游客到当地去旅游，有什么值得看的，有什么值得一品的啊，也谈到了一些旅行的禁忌，就是说要遵守当地的风俗啊、法律法规等等哈。 对对对。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在迪拜。过节， 嗯， 想请问您一下，迪拜当地的最大节日是什么？ 嗯，最大的是喇嘛旦， 嗯 嗯，还有那个宰牲节， 嗯， 这两个节日是非常大的，就像国内的过年一样， 嗯、 春节是一样的， 嗯， 像喇嘛旦的话，就是他们的话会斋戒一个月， 嗯、就是， 一个月之内 日落之后才可以吃饭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白天也工作、 嗯， 但是吃饭是不能吃的， 嗯， 一直要到晚上6点钟之后， 嗯， 他们的话穆斯林才能去吃饭东西吃东西啊、对， 嗯啊、那么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 对对对对， 那 他们的话就有很多庆祝的，也有很多庆祝， 嗯 像斋戒月过完了之后的话，就有一个开斋节。开斋节的话，就很多人的话就是会一起到外面去。我刚上期也说过了，就是当地的人对于家庭的话比较重要， 对 重视，所以呢，他们当地的人的话会到那个外面去一起去聚会。 嗯， 还有的话就是也会的话就是说相互之间像拜访呀， 拜年 式 的 哈，也会有这种情况。 啊、嗯， 还有的话就是印度的话有一些的话就是。人的话也过这么这个节日， 嗯， 当地的话就会在那个门口啊，每一家的大门口就会摆着蜡烛， 嗯、 摆上花， 嗯， 特别慎重的， 嗯， 就是摆上花什么之类的东西的话，就是特别漂亮，反正， 嗯， 摆着各种图案， 嗯， 有的是几何图形，有的是花形，有的是那个圆形的， 嗯， 特别漂亮，就是每家每户都是会这样， 啊、 对。 那如果说对于外来游客来说哈，他们想体验异国风情， 嗯、 想体验他们的节日文化、 嗯， 那么您觉得这些节日的时候，适合于游客去那儿旅游吗？ 嗯，也可以的。 嗯， 但是呢，我不建议是在那个斋戒月的时候去， 嗯、 因为斋戒月的时候也是最热的时候 啊。 也有因为的话，外面的话就是所有的酒店饭店的话都是不营业的。 哦， 只有到晚上6点钟之后，太阳的下山了之后，才能去吃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去的话，就是 会失去很多乐趣。 是不能吃东西，因为你在外面，就算是拿瓶水在外面喝的话，都有可能会被警察说。 啊， 对。 那一般这是什么时间段呢？一年当中？ 每年的话，它每年的时间段不一样。 嗯、 每年会打举个例子吧。今年的话，如果今年是 2018年 7月份是拿喇嘛旦的话，2019年。的话就是6月份了，每年会往前面推 一个月。嗯、 今年应该是5月份。 嗯 啊，2018年应该是5月份是那个斋戒月。 嗯 啊，斋戒月的话就 并不建议大家去， 不建议去，对， 会有很多不方便哈。 对对 对， 会失去了很多这个旅行的乐趣哈。 对，白天的话就是。各种公共场合的话，就是人会变很少， 嗯， 变少很多， 嗯、 因为毕竟的话，外面又热，而且的话，外面不能吃东西， 嗯、 所以呢，就出行的人会少很多， 嗯、 外面的话就 最主要是晚上，晚上的话就比较活跃。 嗯， 晚上的话就大部分人的话就会出来，到外面的话，主要是朋友之间的话就是在一起聚餐或者是家人，像这样的。嗯啊，商场里面的话就会到这个时候会推出很多一些优惠的一些折扣啊什么之类的。 嗯， 啊，对。 好，那这是当地的两个特殊的节日啊。 嗯，对。 嗯，那么我们上次节目您说过，目前呢在迪拜可能是有大约30万中国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啊。 嗯，嗯， 那么到了中国节的时候哈，华人是如何来庆祝的呢？当地人有没有对中国的节日特别的感兴趣和好奇，然后也会参与到相关的节庆活动里呢？ 之前的话少一些，近些年的话对当地的人的话，对华人的一些 节日 对还是比较重视的。 嗯， 像有的大型的机构会到春节的时候会破例的会放一天假。 哦， 因为的话，在很多地方的话，就是春节的话都，很多华人都会面临的要休息， 嗯， 所以呢，他们到就给一个福利的话，就会放一天假，这一天的话，所有的华人就不用去上班，到家里面的话就跟亲人或朋友一起聚一下， 嗯， 也有很多像当地的一些驻外机构， 嗯， 也会举办一些联欢会。在一起的话就是商会啊，当地的华人的贸易商会啊，也会一起的话就是举办一些春节晚会啊什么之类的节目。 嗯， 对，有的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什么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一些书法之类的， 嗯， 他们的话就会组织一些书法爱好者在一起的话，就是说 比比书法 啊，对对对， 挥毫泼墨哈， 是有的写了个春联儿，对，也有贴对联的。 能说说您难忘的几次春节的回忆好吗？ 可以。我第一次到迪拜的时候过春节，当时就是比较到那个海鲜市场，因为那边有一个鱼市场，很多那个海鲜嘛，我们的话就会买很多东西回来，一起跟几个朋友一起的话就是相当于做年饭嘛。 嗯， 吃完了之后，也有的朋友的话就一起组织到外面去远行，就是到附近的一些国家去旅游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自由行嘛，相当于对， 嗯， 像这种活动还是比较多的。 嗯， 而且的话到外面去的话，因为你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可以去感受当地的一些感受当地的一些习俗，比较最好的一种方式。你要是到那边去的话，如果是跟华人在一起的话，就感受不到当地的一些气氛。你要是跟到远行啊，到一些周边的一些附近的小国家去是特别能感受这种气氛的。 嗯， 像到乌梅盖万那边去的话，他们当地的一些也有一些像国内的到蒙古包啊这些地方的话，像一些农家乐呀什么之类的，也有很多像这种地方可以去住宿啊，当地的有提供帐篷啊什么之类的，到海边啊或者说在沙漠里面去，还是挺有很多人会选择这种出行方式。对， 那么这些年来呢，他们是不是也对中国人过春节哈，对于当地的这个华人过节的这个习俗越来越感兴趣呢？ 当到春节的时候，当地的很多商场的话都会吸引中国人去买东西， 还有很多外来中国游客， 对，还有会写标上中文呀，像贴一些春的那个窗花什么之类的，折扣还很大的，像最大的就是那个多拜莫，最大的奢侈品市场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这种类似的活动，而且还有舞狮啊、舞龙啊、划那个彩船呀什么之类的，这些活动都在那个里面都有。 那么每逢春节呢，也是中国游客到迪拜去度假旅行的高峰时间啊。 嗯， 那如果春节期间去那里玩，您觉得有什么，或者长假期间去那玩，您觉得有什么地方值得推荐的吗？ 最主要的话就是到那个大皇宫， 在那个阿布扎比那边， 嗯， 那边的话就有个大皇宫，他们的话还是比较出名的。而且的话在那个在迪拜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因为他们这边的清真寺的话就是特别多，每隔一公里之内的话差不多有四五家那个清真寺， 嗯， 一公里范围内，所以呢很多清真寺呢也会的话就是有很多华人的话也不是也有那个穆斯林吗，像什么新疆人在那边的， 嗯， 新疆人的话那边的比较多，我看到的话有几个新疆的朋友的话在那边呢也是在那边做小生意的， 嗯， 他们的话就会跟我说的话就是到那个时候了，他们的话也因为他们也有内部的一些团体机构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 就会做这些方面的那个活动。 嗯， 还有的话就是华人的话春节过去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买东西吧，这是因为迪拜的到迪拜去当地的一些公园的话就会主办一些像春节主题之类的东西啊，像我最记得最深刻的是 Creek Park 啊， 嗯， 像什么那个 Mama's Park 啊这些地方的话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那个活动。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我们的主题城市呢是迪拜，那么前面也是谈到了哈，当地的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也谈到了在我们中国人过传统节日的时候哈，那么当地人是如何看待的，同时有哪些有意思的这个节庆活动啊， 嗯， 那么在之前节目里我们曾经说过，比如说迪拜有很多称号，土豪之城哈，啊，对，还有什么购物之城啊， 嗯， 啊啊，然后呢，同时它也是一个不断的打造各种世界纪录的城市啊。 对对对。 最近呢，看到一个新闻哈，是说迪拜政府呢，投入重资要建设智慧城市，就是把这个城市呢用数字化的技术呢来连通沟通起来哈， 嗯， 希望在这个数字化的潮流中呢，迪拜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领先的位势啊。 嗯。 那请问您在您的印象里，这个迪拜啊，除了它是一个富有的城市之外啊，富饶的城市之外， 嗯， 那么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创新之城呢？ 嗯，对，它有很多东西都是比较超前的。 嗯， 像现在最有最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叫3D 打印。 嗯， 3D 打印的话，他们的话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 嗯， 就有他们当地政府的话就用 3D 打印那一栋楼， 嗯，是吗？一栋大楼， 对， 完全是用 3D 打印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材料， 对 对, 对, 对， 哦，真了不起， 啊，嗯，对，很厉害的， 嗯， 而且的话，在那边的话，就是在那个 Business Bay 那边的话，会有我当时在那儿的时候，都已经在开始在开工了， 嗯， 在一共建设的话，就是建设全球最大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您知道它当地的话是一个沙漠地带，它打造的一个是一个室内最全球最大的一个室内温室的，像那热带丛林的一种感觉的那种步行街，商业街吧，商业城，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哦， 对，而且的话他们投入的话在这方面投入的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嗯， 因为沙漠地带的话就是没有水嘛， 嗯， 所以呢您想想在一个沙漠地带的话要建造一个像热带丛林一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一个商业 难度可想而知啊， 是非常 调配的资源也是不得了的， 对对对对，嗯，也是非常非常的话他们也是在这方面 不觉得会是一种浪费吗？比如说我们没有水资源还要做一个热带丛林，那会不会理解为说哎呀真浪费啊？ 当地的是因为它当地的水自然像饮用水啊，最主要的话就是从海水净化过来的， 嗯， 对，海水净化， 嗯， 他们的话在这方面投入是特别巨大的， 嗯， 而且的话当地的每一棵草 每一棵树、 嗯、 整个城市的整个国家每一棵树的下面的话都有一个细管子连通到全国各地，而且的话就是每隔一段每天的话有固定的时间会给这些树和草会浇水， 嗯， 这些水的话都是通过海水净化过来的， 嗯， 对。 那么海水净化我听说是非常昂贵的，当地的用水水费会很贵吗？ 当地水费不会非常贵， 嗯， 还是这一点还是比较人性化， 嗯，它靠的是政府补贴嘛， 嗯，对，政府的话在这方面投入还是很大的， 嗯， 对。 那跟您谈到了很多的这个水资源是靠海水净化而来哈、啊 嗯， 那除了海水净化之外，他们是不是也从附近呢或者邻国引很多水过来呢？ 嗯，因为邻国的话 也是沙漠， 对，但是 也缺水， 对，但是的话就是在那个阿曼这边会有一部分的、 嗯、 陆地水， 嗯， 但是水资源不是很多， 嗯， 是这样的， 嗯，那您在那儿生活期间有没有感到哈当地这种对水的保护啊，或者说是这个水资源缺乏、水资源比较贫乏的这个城市的一种特有的生活状态呢？ 嗯，有，他们的话当地 号召节约用水啊等等， 对对对对，会有这种那个，会有这种各种法规、 嗯、 还有一些政策会有规定， 嗯， 对，但是呢他们的话在水的那个收取水费啊电费啊这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很合理的，而且非常低， 嗯 啊，像国内的话如果说按照物价的话来比例的话，当地的到超市里面去买矿泉水呀、啊、或者是饮用水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便宜的、 嗯、 低廉的，稍微大一点的 1.5 公升的那种水的话也就是1块多提纳姆， 嗯， 如果不换算不按汇率来算，按当地的物价来算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那比如说我们都说北京也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城市哈、 嗯、 南水北调过来，所以说我看到很多什么节约用水呀、 嗯、 号召大家节水的一些广告啊公益广告哈、 嗯、 在当地会有这样一种提倡节水保护资源的这些公益活动吗？ 嗯，有，他们也会把那个水资源的话利用回收利用、 嗯、 也有这种这种的话就是专门有一个些这种水的净化除了海水净化之外还有那个生活污水的话那个回收利用， 嗯， 像这种，而且的话当地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你家的那个水的那个浪费啊什么之类的，当地的话政府会采取不光是外来人口、 嗯、 对当地的本国人口他们也会采取一些罚款措施， 嗯， 像这样的我据我所知的话就是有一个朋友他那个他阿姨就是因为是华人、 嗯、 嫁给了当地的那个当地的那个阿拉伯人， 嗯， 他跟我说的话当地的那些国家庭内部就会对水的话就是从小的话就是对小孩子有一个比较灌输的一个思想的话就是要一定要节约资源， 嗯 啊，因为的话如果说有发现谁家的话有那种 漏水呀、 啊、漏水呀、啊、或者说那种浪费水呀、啊 嗯、 随便的话就是浪费的那种现象出来的话就有罚款， 嗯 啊，因为的话你每一个人的他就会从你的刚工资里面到公司里面去，或者有的人是在单位上班的话他就会有罚款， 嗯， 出现罚单。 我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哈、啊、一个在德国生活过的这个嘉宾跟我说呢、 嗯、 他曾经在这个学校的公共水房里洗碗， 嗯， 但他的洗碗方式就是把龙头一开哗哗哗冲每一只碗啊、 嗯、 结果他洗了一阵子以后出来一个德国同学， 嗯， 说的你能不能把龙头关上，你把每一只盘子都抹上洗洁精之后、 嗯、 再来冲，这样可以省很多的水哈。那说完之后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对对对， 他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水特别多呀，您在这个迪拜生活期间哈有没有感到当地人他们对这种能源的一种爱护和节约呢？ 对资源的一些节约还是比较重视的， 嗯， 因为当地政府的话他一直以来的话就提倡一个就是能够有绿色，有那个绿色能源，还有那个能源的那个开发利用、 嗯、 回收各方面的话力度还是很大的， 嗯， 他的财政的基本上每年的财政的收入的30%的比例已经非常巨大了， 嗯， 都是投入到那个 这方面的一些建设和研发当中。 嗯 啊，对， 嗯， 像嗯。最经典的话就是当地的话那个我刚刚说了当地的全国都会有铺设那种管道的那个输那个细浇灌系统的那个细管水管。 嗯。 它的话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它不是说一直的话就是把那个浇下去，每天的话都会有固定的人专门的人去维护这些设施， 嗯， 而且的话，他每年的话就会在，哎，这方面的话就是，投入的话就是，专门的科学家、科研，研究机构，专门的话就是，像太阳啊，因为他们那边太阳很多嘛， 嗯， 日照时间很长，所以呢，就是把那个，有那个太阳能的电板。之内的话就是投入很大， 嗯， 在沙漠地带 啊， 对。 那么他们对于新能源的利用情况怎么样呢？比如说电动车呀，或者说是这种太阳能的利用，是不是也非常充分呢？ 嗯，对，他们的话就是公交车的话， 嗯， 像国内的话也是利用那个电能的嘛， 嗯， 他们那边也是 电动车。 对对对对， 嗯， 电动的公交车。 电动公交车。 对 啊。太阳能的使用呢也很普遍。 对对对对，也很普遍。还有的话就是地铁呀， 嗯， 什么里面的话也是。那个没有那个的，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人不用人的，是那个 无人驾驶。 对对对对，是那个， 自动驾驶。 对对，自动驾驶的。对 啊， 哦，嗯， 哎，那很有意思啊。我们都说这个中东是石油国家哈， 嗯， 这个石油地带啊，像迪拜所在的阿联酋， 嗯， 也是一个富油的国家， 嗯。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来大规模的使用新能源呢？按说他们应该是永远都用不完的这个石油资源呢。 没有，他们其实整个阿联酋的话，这是有一个误解在里面， 嗯， 我可能要需要更正一下。 嗯， 当地的那个石油资源的话，就是整个阿联酋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其实实际上是阿布扎比，迪拜这边的石油资源的话，现在的话，他们政府已经感觉到的话，就是石油资源的话是一个有限的资源， 嗯， 也基本上快用完了， 嗯， 所以呢，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会没有这个资源了，所以呢，当地的话就是比较有一个超前的意识的话，就一直在这方面的话投入很大。 嗯， 所以呢，当地的政府在新能源方面的话，研发的话是比较超前的。 嗯 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啊，我们谈的是迪拜这个城市啊。那迪拜呢，除了有自己特有的这个民族的这种风俗之外呢，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注意科技创新以及利用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城市啊，给我们带来了一番新意。好，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